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 1957年10月，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近半个世纪以来，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军事活动、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16年9月15号，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10月19号，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 金星如耀眼的钻石镶嵌在天空，古希腊人视之为爱与美的化身，阿芙罗狄蒂女神，罗马人称她为美神维纳斯。金星一直掩盖着庐山真面目，散发出古怪脾气，而金星快车号探测器为这颗地狱般行星描绘了写真集。金星是太阳系中第六大行星，距离太阳第二近，它的自转方向与公转方向相反，为空间探测增加了难度。虽然金星与地球的许多物理参数相似，都有充足的二氧化碳，但金星无水，也不可能有生命，表面只是一片焦土，并充满令人窒息的毒气。这里猛烈的闪电可持续15分钟，暴雨流淌的都是硫酸，腐蚀高山和岩石。一个巨大的峡谷宽200多千米，长达100千米，深约6千米，真是一颗地狱般的行星。金星快车号是欧洲空间局发射的第一个金星探测器。这个法国女神通身金黄，一根朝上的金黄色辫子天线，左右两个蓝白相间的太阳能翻板，前面一个银白色的撞击器。2005年11月9日，金星快车号探测器搭乘联盟号运载火箭，从俄罗斯拜克努尔航天中心发射升空。欧空局给他的任务期限共7年4个月18天，其中153天在途中，1000天围绕金星轨道运行，24小时环绕金星一圈。2006年4月11日，金星快车号飞行 1.5 亿千米，到达金星轨道附近，然后守株待兔般静静地等待。当金星飞驰而过时，金星快车号离子发动机点火，瞄准目标加速飞行，然后顺利地进入金星轨道，沿着金星的南北极方向飞行。金星快车号发回的首批金星图像让人们大开眼界。科学家原以为金星是神秘的行星，坚不可摧的世界，现在有了很多新的解读。金星快车号证实了以下存在：金星过去的海洋，金星发生的金孔闪电，在金星的南极存在两个巨大的气涡，金星表面的浓密大气绝大部分是二氧化碳，剧烈的温室效应使金星表面温度高达480摄氏度左右，当然水是没有的，这么高的温度冰都瞬间蒸发了。2010年8月， 金星快车号以独特的视角发现，在遭受太阳风的吹拂时，金星上空的电离层轻盈地向后飘起来，这种奇异景象让科学家着了迷。2012年12月3日，经过金星快车号的6年观测，科学家发现金星大气层的二氧化硫含量变化很大。刚开始，金星上层大气中的二氧化硫的平均密度显著增加，随后急剧下降。现在，二氧化硫的平均密度大约只有以前的十分之一。金星上有数百座活火山，金星快车号在火山顶部发现了红外辐射、熔岩流和岩浆，表明火山最近还在爆发和活动。由此可见，尽管金星是有毒的星球，但还有地质活动，它还活着。金星是太阳系中最类似地球的行星，早期的金星与地球的大小和化学成分比较类似，后来才变成完全不一样的星球。地球演化成一颗生气勃勃的蓝色星球，金星变成一颗死亡的恐怖星球。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悬殊的变化？欧洲空间局希望金星快车号深入了解金星大气层的结构和变化，这将有助于研究地球上的气候变化，防止地球变成金星这样的星球。金星快车号的终极任务是撞击金星，当燃料用完，金星快车号就发射撞击探测器。撞击器撞向金星的瞬间，金星快车号立即拍照搜集信息发回地球。欧空局计划在2014年12月让金星快车号进行这次惊心动魄的撞击。这是一场精确的试验，也是一场完美的演出。由于金星快车号的身姿太优美了，科学家真舍不得让它自杀。 航天、太空探索、星际旅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但失败乃成功之母，失败也是一种伟大。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太空旅游是最刺激、最奢侈的高科技旅游，现在它是大富翁的游戏。相信不久的将来，太空旅游也会像一般假日旅游一样平常。太空旅游对人类航天、人类移民太空都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谁想住太空酒店？请买太空旅游机票。银河套房太空酒店超七星级，90分钟环游地球一周，一天内观赏16次日出，是最刺激的旅游。从2008年开始，位于西班牙巴塞罗那的太空航天票预售中心每天都要接待来自全世界的预订。这是真的吗？2006年7月12日，怪人克拉拉蒙特提出一个怪想法，在太空建一座酒店。2007年，银河套房有限公司成立，总部设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创始人便是克拉拉蒙特，被西班牙媒体称为老顽童。这位航天工程师成天奇思怪想，经常设计出令人惊讶的作品。任何人只要愿意支付400万美元太空旅游票，就可以前往距离地球450千米的银河套房太空酒店生活4到6天，让科幻小说成为真实的旅程。这对于富翁富婆们来说太刺激了。据说已有4万人预订，银河套房的老板笑了。银河套房太空酒店采取仿生学设计，太空酒店的每个房间都像一颗葡萄，当房间连接在一起，形状像一串葡萄。这是为了能将每个房间放进太空飞机里，发射上太空，再在太空中组装成酒店。太空酒店就像一串葡萄悬挂在太空里，最多可附着22间舱房，等待游客前来品尝。根据游客需求，太空酒店的舷窗设计为旋转打开或关闭。如果把舷窗开大一点，可以从太空俯瞰整个地球。 让地球在眼前旋转飞驰，还可以倒立着看地球，而且很轻松。太空中无依无靠，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为了防止人们对太空产生恐惧心理，在太空旅行期间，太空飞机会始终和太空酒店连接在一起，让游客相信自己能有去有回。原先不少航天专家对银河套房太空酒店的可行性存有疑虑，但对整个太空开发和旅游项目还是抱乐观态度。现在世界首家太空酒店银河套房太空酒店即将开张，真是心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太空游客可以躺在房间里看星星，看月亮，看太阳，看自己的老家地球，他们都近在咫尺，似乎伸手可得。偶尔也有一两颗流星拖着长长的尾巴飞过。好奇的游客如果注意看，还可以发现几颗卫星从眼前悄悄溜走。他们是运行在这个高度的低轨道卫星，可能是导航卫星，也可能是地球观测卫星。如果看见几个傻大个儿，有很大的天线或大镜头，那肯定是电子侦察卫星或照相侦察卫星。幸运的话，还能看见哈勃太空望远镜和国际空间站。大家运行在同一条航线上，千万不要相撞哦。一枚私人火箭，一艘私人飞船，一个令人激愤的梦想。穷小子马斯克靠个人奋斗，30岁成为美国亿万富翁。虽然他不是美国最有钱的人，却是美国最富有理想和冒险精神的人。2001年，马斯克别出心裁地要开辟一条便宜的太空航线，从而开创了私人航天的先例。马斯克是南非移民，1992年考入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物理专业，获物理学学士学位。在沃顿商学院，他又获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马斯克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清洁能源，一个是太空，走哪条路好呢？马斯克放弃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继续攻读学位，与弟弟开办了一家软件公司，开发一个压缩软件，为新闻机构提供网上发布。1999年9月，美国康柏公司收购该软件，支付兄弟俩3.07亿美元现金和3.4亿美元的股票。当校友还欠着一屁股学生贷款时，马斯克已成立了第二家公司，创建了全球最大的网上付费系统，又名支付宝，被誉为最成功的网上付费方式。2002年10月，美国易趣公司以15亿美元收购支付宝，马斯克成为易趣公司的最大股东，身价为2.3亿美元。经历过贫穷的马斯克最知道钱该怎么挣怎么花，他知道世界上最贵的商品是火箭、卫星和飞船。虽然研发火箭的科研人员成千上万，而研制和运行火箭的效率却十分低下。从互联网产业脱颖而出的马斯克明白，小团队可以更快地完成任务。于是他从各大航天公司挑选顶尖年轻人才，3.5年时间就设计制造出了猎鹰一号运载火箭。从2006年到2008年，火箭狂人马斯克3次发射猎鹰一号，均遭失败。在屡试屡败的情况下，马斯克仍坚信，登天的路再难，也有登上的一天，我会为此奋斗一生。2008年9月28日，在美军里根弹道导弹试验基地，猎鹰一号火箭终于成功发射卫星。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由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这一壮举的私人公司。马斯克最得意的龙号飞船既是一艘货运飞船，又可改为载人飞船，最多可乘坐7名宇航员。2010年6月4日，第一艘龙号飞船试飞成功，马斯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发射宇宙飞船的私人老板。从2002年到2010年，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创立8年，总支出不到8亿美元。2007年，马斯克开始盈利了，接到了40份航天发射订单，预计收入超过30亿美元。目前马斯克拥有超27亿美元资产，并被《时尚先生》杂志评为21世纪75个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其中包括宇航奇才奥尔德林和理查德·布兰森。当记者问马斯克成功秘诀时，他回答：“大胆加勇气。”记者追问是不是他很聪明，马斯克笑眯眯地说：“不，我比其他人更有想象力，想象力比知识、比财富更重要。”2011年6月28日，人们担心马斯克会在40岁生日宴会上口出狂言：“我要登上月球。”马斯克摇摇头，笑眯眯地说：“不，我要登上火星。”太空航线在延伸，马斯克已制定发射卫星、对接空间站、登陆月球、远征火星的计划，并计划在2016年发射火星货运飞船，2023年发射火星载人飞船。难怪美国宇航局称赞马斯克为活着的传奇。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 昨夜星光灿烂，如今化为美国流星。美俄卫星相撞，到底是无意还是故意？此事查无实据，最后只得不了了之。但太空垃圾和太空安全终于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想不到这太空中的轻轻一碰，震动了全球人的心脏。1993年6月16日，俄罗斯发射了一颗卫星，代号为宇宙2251，它的真名叫箭 2M， 是52颗箭卫星中的一颗。箭卫星是一种能够为卫星、洲际导弹等传送信号的军事通信卫星。卫星宇宙2251只有6年寿命。1999年，它已经寿终正寝，却滞留在轨道上，成为太空垃圾。1997年9月14日。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在俄罗斯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创造一个奇迹，用一枚火箭发射了7颗一星卫星，其中一颗名为1星33。一星也是一种通信卫星，为手机、电话、互联网牵线搭桥。到2009年，1星33飞行近12年，寿命也接近终结。2009年2月10日，一个震撼世界的事件发生了。在俄罗斯靠近北极的西伯利亚上空约776至779千米的太空轨道上，美国通信卫星1星33正以每秒7000米的速度沿着西南东北方向运行。突然在茫茫黑暗中，1星33失去联系。北美防空司令部马上用雷达扫描轨道，发现了新增了许多太空碎片。再分析卫星星力，美国空军发现1星33曾与俄罗斯卫星宇宙2251发生过交会。宇宙2251沿着西北东南方向运行，也发现大量太空碎片。美国空军最终确认两星相撞。这是世界航天史上第一次卫星相撞事件，它是一起太空交通事故吗？美国国防部太空监测中心估计，此次撞击产生了600多块大的太空碎片，将来可能危及美国宇航局的地球观测卫星和其他卫星。卫星在太空中飞行的方向、角度、高度、速度、时间和快慢千变万化，卫星专家如何知道卫星的飞行状况呢？美国国防部太空监测中心又是怎样监测卫星和太空碎片的呢？其实地球上的雷达、天文望远镜与遍布太空的监视卫星一起组成天上地下一张瞄准太空的太空监测网，覆盖全球。任何一个10厘米以上的飞行体都逃不过这些太空神眼。太空监测网接收到太空飞行体的各种运行数据， 然后根据开普勒定律六个经典参数，便能计算、描绘、跟踪和预测卫星、空间飞行体的运行参数。而计算机应用专业软件会自动生成卫星星历。卫星星历能实时跟踪、精确定位、轨位预测，功能十分强大，常应用于军事、天文、航天，如航天器的预测、定位、轨道、跟踪、测量和太空垃圾的计算、预测、描绘、跟踪，又被称为看不见的照妖镜。各国的卫星、航天器或飞行体一旦进入太空，即被列入北美防空司令部卫星星历编号目录，并将终生跟踪。北美防空司令部官员说，哪怕卫星、火箭残骸等飞行体成为太空垃圾，仍被列入北美防空司令部卫星星历编号目录，直至目标消失。卫星相撞到底是谁撞谁呢？从卫星星历分析，美国卫星的碎片数量少，速度慢，散布集中，大部分方向相反。俄罗斯卫星的碎片数量多，速度快，散布方向呈放射状。毫无疑问，2009年2月10日16时46分51秒167毫秒，俄罗斯卫星宇宙251被美国通信卫星一星33拦腰撞击。俄罗斯太空专家分析，美国可能指挥即将报废的卫星故意撞击，进行太空武器试验。到2012年底，太空监测网共发现50万份太空垃圾。人们担心下一次太空撞击会在何时发生。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作者刘进军，主编陆永祥，演播文天，编辑天时张璐。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种种多变的气候，跟你